请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 Mirror,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? 我就是喜欢拆穿你所有借口，不要告诉我你没时间、没力气、没情绪、没找到我。想个更好的理由、加速太混乱，我不明白，爱不是应该，很简单，加速该兑换，换你去猜，看你能不能把我看穿。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明白我的心里，两个我都爱。魔镜魔镜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 So mirror on the wall, tell me 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. 魔镜魔镜告诉我， 请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